李迅本是联盟中最有名的善于使用舍命一击的刺客，但是自从洋葱转变风格以来，他就越来越被大家给淡忘了。洋葱的舍命一击用得比他更频繁，而成功率更是他望尘莫及，尤其是在团队赛中的使用。虽然退位让贤，但洋葱在301队依然是主攻者的角色，301或是要用到舍命一击，无疑还是要围绕他展开的。可李迅在虚空就没这样的待遇了，虚空的核心是双轨，战术是围绕他们二人展开。

至少迎风布阵的身影、鬼灯萤火刚上跳上来后，李迅就发现了。在切中路啊！李迅默默地看了一会儿，判断着魏琛的意图。迎风布阵就是最常见的战术走位，迂回贴向地图正中，寻找目标的侧翼或是背后发动偷袭。只是，很遗憾，我在这里啊！ 李迅的鬼灯萤火趴在楼顶，又默默注视了一会儿迎风布阵断断续续时隐时现的身形，终于彻底有了判定。鬼灯萤火从楼顶飘然跳下，直接落到对面二层房顶，然后直朝迎风布阵那边去了。 咦，小家伙藏起来了，不见人呐！ 这时候，频道里魏琛的消息来了：“ 果然是猥琐流啊！” 李迅感慨着，猥琐流的家伙总是喜欢在频道里多说几句来撩拨对手。要说这一风格，蓝宇倒是继承了个彻底。只是黄少天的方式，那和猥琐流的撩拨还不是一回事儿，那简直就是疲劳轰炸。这蓝宇战队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前辈的财富似乎都被他们继承的走样了。 猥琐的不猥琐了，垃圾话却变得如此丧心病狂。李迅这一边操作鬼灯萤火前进，一边还颇有兴趣地想着蓝宇的过往。他甚至打定了决心，下次碰蓝宇时要打听打听他们的故事。至于后边魏琛又说的几句话，真是抱歉，没有看啊，垃圾话而已，谁要去看呢？李迅选择无视大法。 视线根本就不往公共频道那里走，鬼灯萤火一动一动，终于，迎风布阵那看起来特别猥琐的身影极其清晰地出现在了眼前。鬼灯萤火一个轱辘翻趴在地，接下来的移动要更小心了。怎么做呢？直接上去一个舍命一击，能不能结果了他呢？一想到这种可能性，李迅顿时就燃起来了。